好，继续我哋嘅《恶塔周报》 九位嘅分享资料， 系啦，即系太多嘢讲啦，我哋今日 呢度系《恶塔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P.S. 相关咧，仲有另一个噶，呢个就好消息嚟嘅， 算系好消息嚟嘅。追于就系、是、我哋方物未某某位老兄买咗个 PSVR 而追有一用啦，就是终于推出了就支援 Stream 的游戏，即是说接买个串博器，那呢你的 PSVR 现在就可以用在电脑上面，那你就不用，你就可以不用 MetaQuest 这样，就用这个 PSVR 游戏玩 3D 游戏，应该不是 3D 游戏 VR 游戏入座了、 啊、一年前，即是一年有多，因为刚刚好在上个定前个礼拜我剪返啲舊新聞嗰陣時呢，啱啱就講緊 PSVR2， 咁佢而家就想支援 Steam VR， 嗱唔係，雖然佢 Steam VR 係 PC 連動嘅，咁但係佢唔係直接支援 PC、嗯、最呢、這個亦都係支援 Steam VR 入面最平嘅有眼球追蹤功能嘅 VR 嚟嘅，點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雖然之前出嗰陣時我已經講緊啦，呢嚿嘢如果可以支援到 PC 嘅話咧，就好抵。但係咁啊，等於 Sony 貼錢俾你去換個勁嘅 VR 眼鏡嘅啫。 咁佢而家就推出嗰個轉換器，咁就非常搶手。咁我覺得 接收器嗰、那個 轉換器啦，當佢係，因為佢、因為預咗嘅咁，本來你貨已經好少噶啦，我亦都唔覺得佢轉換出得多咁。你肯你有你买呢啲机嘅话，一定买个转换器。结果就咩？一完全卖晒，抢到飞，周围都买唔到，完全意外嘅一样嘢。佢应该咁样就系、是，佢如果佢你大佬啊，呢、這个嘢大家知冇嘢系冇嘢玩噶啦。啲人之后成日喺度抽水抽话Apple 嗰个 Vision Pro 冇嘢玩，我心谂冇嘢玩得玩个 PSVR 二，仲冇嘢玩，而家佢又都系大家都唔平啦。唉，不过算啦。这个抽水冇意思，我觉得，唉，而家仲抽佢水，觉得好，我觉得于心何忍咧？ 呢、这个消息对我嚟讲最重要系，佢实际上都系连去 PC 啦，同喺 PC 后边可以直接用 PSVR2 咧，其实系一字之隔，甚至可能佢自从咁样之后咧，好快就会见到类似直接破解，或者甚至可能去官方解禁啦，个脑接啲过气落马咁样，诶、不过算啦， 算啦，好啦。 诶、这个 VR 点都要同呢个 AV 有扯翻啲关系先。 咁就我唔系 VR 就系 AV 啫嘛，唔理真系我死，我从来冇好实嘅就系 VR 眼镜梗系睇 VR AV 啦，傻真系。 我哋嚟到我哋本地消息，又系我哋香港制游戏，唔系讲紧《生化叉烧》嗰只几好，嗰只好似几吸引。你第一有兴趣自己揾啦。我讲嘅系当我哋上到我哋新闻嘅，通常都系 唔放嘢。 香港之光孤狐笑。即系要调翻转嚟解读嗰只，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只都几喺小众入边都几出名嘅Elora， 即系只包山包海嘅 RPG， 由自由度非常之高，你可以玩做乜佢都得，系好似十几年前嘅事噶啦。佢后屘又出一只新嘅叫都系 Easy， 但我唔记得叫乜嘢啦。咁即系只 game 有只咁嘅 game 喺度啦，然后佢突然间嗱，啱啱已经讲咗啦，佢已经有续作噶啦嘛，但佢突然间出现咗只 Elora 二嘅嘢出嚟，咁但系就好似好疑惑啦，你唔系出咗续作噶啦咩？你做乜会出只二出嚟咧？跟住个作者就出嚟话：，喂，大佬呢只嘢唔系我噶，即系咧，大家知唔知道有套作品叫 Slam Dunk 二嘅？我唔知道大家仲记有冇印象，甚至知唔知？ 听过有听过个名，冇睇过。 啊，系台湾嘅一套借人哋个名九尾竹雕嘅作品嚟啊，好似讲阿牟春风去咗美国留学之类啊，大概咁咯。呢只系又系咁样的意思啦。出一只 game， 然后改个假嘅，去一个虚假陈述嘅作品名，你一睇你会觉得佢系嗰一只名作嘅续作啊嘛，同 Slam Dunk 二一样嘅意思啦。然后仲要系啱啱点解要讲关香港事，就系冇错，只嘢就系香港出嘅，即间公司喺香港啦。但系虽然我都要睇一睇香港有心开发嘅人，同纯粹借香港嚟借个壳嘅游戏公司系两个世界嘅事嚟嘅，因为香港方便啊嘛，好多游戏公司系借佢香港去开间公司，唔使受到中国嘅各种束缚。咁反正你喺香港同喺深圳都系差唔多嘅啫嘛。即系好多游戏开发喺深圳开发做开发噶嘛，咁去避开喺中国各种各样嘅限制，即系佢要咁样，即系所以系唔系真系香港人或者系香港搞出嚟咧，唔一定。 留翻个弹珠，我冇查唔到有咩相关资料到底系边一种，因为两个都几敬畏分明下嘅。咁啊，即系如果你对香港资产嘅有兴趣嘅嘢，你可以去睇下生旧叉烧，即系好诶，只 game 真系叫生旧叉烧，有冇好过生你又唔记得咗啦？系一只香港嘅港产游戏，有粤语配音嘅咁样啦。OK， 好啦，仲有只都系小众，但系大家应该识佢啊。我哋都提过好多一次噶啦，呢、這个黑白妹佢出重制版， 重制 系啊。即系嗱，系统上会唔会有重制咧？就唔系好肯定，但系肯定佢画面上，因为当年啲画相对其实都靓噶，老老实实，不过系冇而家咁成熟洗练咯。呢真系要比较先伤害，所以佢系自我伤害咯。你睇翻个重制版，佢而家释出咗几张图咯。你望完之后同当年啦，你真会觉得当年嗰个真系生结好多啊！即系而家嗰个真系靓好多，即系。焕然一新嘅感觉啦，咁新姊妹就自己揾啦，即系呢只出啲咩我哋都提噶，其实即系我只主系我啦，咁样咁啊就套鬼佬嗰边啊，仲有一个就 Bable 嚟嘅，一个叫 Warm Hacking 嘅网站就宣布关站。如果你有玩开模拟器，有可能听过呢个名字，因为佢又唔系纯粹系嗰啲模拟器网站，嗰啲就一鸡死一鸡咪冇所谓啦。呢、這个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基本上佢系唔提供盗版嘅。佢提供嘅系一个修改档，你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外挂。虽然理论上大部分人攞翻落嚟嘅嗰个 room 其实都系老翻噶啦，但系佢要求你要有个本身一个 room 存在先，然后用佢个 pad 去修改佢。主要做乜嘢咧？我谂大家比较常见到嘅系各种嘅乜文化啦，唔一定中文嘅，啲意大利文啊、法文啊嗰啲比较相对比较少嘅语言。你知当年啲游戏。边有咁而家咁样 N 万种语言嘅啫，即系佢英文就英文，日文就日文噶啦，英日两文已经算叻噶啦，即系有埋中文已经就好厉好顶天噶啦。 而家乜鬼文都有，唔系以前咧通常就咩，一到欧洲文一欧洲语系容易啊嘛，欧洲语系字数少嘛，容易搞嘛，但系中文语系咧就好少嘅，就而家就基本上乜中文、韩文啊乜文都有噶啦，而家。 即系咁，佢就其中一样就系啲。志愿者翻译完之后，就我哋想讲嘅汉化啦，详情请听翻我哋汉化组个专题。咁佢搞完之后，怎么掟出嚟？咁佢又如果掟喺嗰啲老翻网站，又好似侮辱咗佢哋，好多就会放喺呢度，因为呢个佢极力维持佢同呢个老翻划清界线，尽量啦吓，其实实际运作上都好多千丝万缕。主动被动嘅关系啊，即譬如有好多老翻嘅网站，其实真系攞佢嘅，你唔俾个完整噶嘛，咁我咪将 One Two 加埋合体，自己 pat 好咗之后放落我老翻站度咯，系佢系的确有都系咁样间接助进咗啲做老翻嘅 Warm 嗰啲站嘅，咁但系佢仲提供一个更加少嘅小众嘅部分，就系改 game。佢改就唔係嗰啲咩金手指啊，嗰類改 game 喎，係佢最癲嘅我見過咧，即係大家記得吞食天地啊，係可以將嗰啲 boss 攞出嚟打，因為其實 boss 都算少少，甚至原創角色都有，因為 boss 理論上你可以攞翻入邊啲資料，有時佢真係有啲咁嘅資料，有部分 game 真係有連點樣出招啊嗰啲都有噶，有人係咁樣改魔改啲舊 game 啊，主要係街機啊、紅白 game 啊、舊 game 咯、啊。是个这样的站来的，搞了很多年了。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两种类型的话，是一个知名的龙头网站来的。它本来就长期跟那些老番啊、版权啊那类，因为它夹在中间，版权方会一样会照打你的。它不会说、啊、你、啊、其实你都你跟老番划清晒线，所以我不打你。它律师费没有少收过。啲老番嗰啲又会，你又唔搏你呢日搞搞震啊，搞到我哋咁 Q 麻烦，如何那样？而且又中意用爬嘅，因为游戏多啊嘛，佢哋直接用嗰啲蠕虫程式去走去爬我哋啲资料啊嗰类嘢。嗰总之就成搞到佢各种两边不是人，搞到咁多年啦，佢话哎呀算啦，收工啦，我唔玩啦。佢本来咧就话咁啊，我好多其实呢啲咁嘅嘢都系噶，呢啲我哋出名嘅大站咧，如果佢唔搞嗰阵咧，好多时候会将个站放出嚟。俾人哋去搞，咁啊问题就系佢咁啱佢好唔好彩地，佢同佢接洽嗰个咧，基本上系谋鸠佢个站嘅，唔系真正想承继佢嘅，咁啊结果佢一怒之下就站我又照删，冇唔同人哋兴构筑，虽然佢好似话会放翻啲资料出嚟，咁你真系有嘅，咁你咪自己执翻啲资料重新搞个你嘅事，我唔同你搞接洽性啦，咁样， 几可惜嘅，即系我就好少用到嘅，系有几只翻译嘅先用过嘅啫，啲其他嗰啲我都系听过嘅啫，冇真系玩过。咁啊，虽然呢个文化就应该唔会因此而熄灭嘅，只不过可能就冇以前咁方便咯。一个站搞掂站制，因为大家搞开有智者搞呢啲嗰啲咧，通常都会优先掟俾佢，即系因为其他啲站乱七八糟，大家明啦。呢个圈子几咁灰色地带，唔系话佢乱，系佢灰色地带。大佬唔知都估得到啦，系咪啦？ 好啦，好啦，嗱，咁我哋讲下今个礼拜最头先讲过啦，开头就系《C 四》就星期日开咗幕啦，因为唔系星期六，我就系以为星期六点，星期六咦，仲咦仲准备嘅，唔系今日开咩？原来星期一，因为星期日星期一，因为星期一今日系本周公共假期嚟嘅。咁第一日咧，首先就系井上正大今年咧就真系以正个演员啊，井上正大即系 Decade Law 啊，就终于就以同人组身份参战，就去咗摆档。咁我哋方木都有去买咗佢嘅同人志，有签名嘅。然后咧。好久违了嘅伊织摩 Air 就翻去 commit 嘅，因为佢其实依好几年嚟就系嗰个就系你红咗咯，你工作多，你就自然唔会去 commit 嘅啦。咁今年就唔知系咩原因，就佢重新翻去 commit 度cosplay， 再加埋今年又系自己摆档嘅东云海，咁咧就今年个 cosplay 就爆晒棚，人山人海去到。 好似讲到佢因为佢哋参加，所以先爆棚啊嘛，本来就爆噶啦。 喂，净系佢两，喂讲真就系，净系佢呢两，净系依只摩 A 就吉东云海两个走出嚟啊，就塞到爆晒啦已经。不过就呢、這个就第一日就都系一如意外嘅，跌到扑街，中晒鼠嗰只，跌 到扑街啦，仲一，咁仲有呢期仲有热捻到黐筋嗰只添。 系就系入最有黐捻线索啊！我成日吐，我听咧就话去 C 一零四，我第一反应就系黐咗线啊，跌到扑街喎。 不过就呢边都31度啊，大佬。 咁所以呢个咧就等迟啲去等去完嗰位老兄翻嚟之后，再搵佢做直搵佢讲啦。依家托咗去买同人志嘅，我都托咗佢。 佢入边相关如果有啲咩搞得出新闻嘅嘢出嚟咧，我哋下个礼拜可能都会补翻啲嘅，因为毕竟未完啊。 不过题外话，中暑唔算新闻嚟噶， 年年都有噶啦。 年年都有中暑，系超过两个位数字，有时三个，好似未试过三个位嘅。 哦，咁佢可能突破三位数，咪系一个新闻咯。 唔奇怪，真系黐线。好啦，咁讲下另一只，咁咧以前 commit 就冇直播，今年直 commit 就有水管直播啦。而水管直播系咩咧 ？Nico 喺佢 Nico News 水管 account 里面直播 commit， 我心谂就系你都算堕落咯。Nico 自己系一个播片网站，理论上平时你直播机自己网站，但系 Nico 啱啱先开翻档，八月无终于开翻档，咁就唔知系 开嘅， 叫做啱啱仲未开晒噶 ，App 仲系死紧噶，起码网页版就开翻档，咁就可能佢惊住就咩，惊住又冧机，唔知点算好啦，就将佢个 news 就搬咗个水管道，咁播啲所谓咩？最冷门嘅，例如咩政治政治人物嗰啲咩访问啊、宣传嗰啲嘢，同埋 琴日嘅新 放送系啦，琴日嘅新放送，咁你将琴日嘅两日新放送摆上去，咁亦都唔单止水管嘅，咁头先我喺 X 里面都见到琴日嘅直播，总之就系咩咧，你要算堕落咯，重新一次，亦都唔单止啊，其实唔单止佢当直播嘅，咁 Love Life Series 咧，佢而家虽然 Boost 都有直播嘅，佢播咩就系、是。佢一个DJ 打坑嗰个booth 度，一路播啲 MV， 咁咧就一路睇见成班宅喺度打乐他 K 乐他艺，咁之后直播，琴日都睇咗一阵，几过瘾嘅。嗱，讲到呢个复活啦，咁就八月五号终于就11点左右啦，香港时间就完全复活啦，喺网页版 顺利复活啦，冇完全嘅，仲有啲嘅，仲有啲未得嘅。 咁咧就佢复为咗庆祝个复活，就成班。老人真系老人院时间啦，即系例如话系今年 commit 唔记得去报抽奖啦，而家抽即系唔记得去抽选嘅神主，即系东方系列嗰、那个就有参加嘅就成班老就大家拍咗条片就系、是、Let's Go 冧阳师2024版就全部老鬼我大咗名系叫做咩啊？哇！你几耐冇翻过 Nico 啊？即系例如话痴拳阁下阿二沙子啊啲。 对某啲人嚟讲系童年回忆嚟噶啦，已经 系童年十几年啦。喂，唔系点解当唔系之前点解佢重播呢套啲旧片嗰时候，大家呢套老人院啫，2008年老人啦，好多人未出世添啊。咁佢就而家拍条呢 Let's Go 老人Let's Go 阴阳师2024版就超级豪华阵容，总之咩你噏得出同噏唔出嘅呢套老人全部喺晒度，真正嘅呢套老人院 即系咁啊，啲咪好正常啫。如果你有冇见过真正嘅老人院入边系点咧？啲阿公阿婆平时冇咩做，就喺度唱歌跳舞。 系啊， 咁啊，讲翻啲正经或者官方少少噶啦。咁佢而家叫做复活翻啦。咁第一就系佢会个版本啊，我哋之前讲呢个就系个啦，佢会有不断嘅版本更新噶嘛。咁第一佢立之前个版本即系呢个动画 V 假。就结束啦，咁啊新一个叫归来的呢个咁 就好呢，佢好 YouTube 化啦，不过唔紧要呢个。 暂时嚟讲，咁佢第一样就有部分功能就消失或者系有啲影响嘅，仲依然系，譬如佢个冇乜人用嘅社群，就话因为数据流失要收咗佢，系收咗佢啊，如果我冇睇错嘅话。即系佢唔系话暂时提供唔翻，系直接收咗佢唔搞。咁啊，然后一部分就系相对应嘅策略啦，明唔明？因为佢中间不稳定同埋后备停咗之后嘅策略啦，就系喺嗰个观看记录嗰个保存期啊，之前系90日噶嘛，咁佢会暂时延长到180日，咁因为佢中间冇做2个月啊嘛，咁。然后仲有啲系即系譬如呢个部分功能啦，暂时系不稳定嘅，即系譬如个 NG 功能，其实 NG 共享功能即系有啲人去话呢个 comment 啦，呢个咪系唔好嘅，即系仲送人格阵啦，咁啊可以你可以开咗共享功能之后就大家唔使你，因为你其实对你嘅影响咧喺出现嗰阵时就已经影响咗你噶啦，你嗰阵时先 ban 佢已经 too fucking 你噶啦，咁啊。呢类咁啊，或者系佢个推荐影片嗰度个精准度，就因为佢个资料缺失会暂时下降，即系会逐步慢慢恢复嘅。咁啊，仲有呢、这个六月八号呢、这个嗰、那个时间之后嘅发出嚟影片，都会设定咗做隐私或者非公开，咁啊要你重新搞过嘅。咁你即系费事突然间掟出嚟，你一个中间有个机会出现啲。好多甩漏嘢噶，即系譬如之前我嘅问题啊，我个网络出咗问题，我传上出他图，一路死传难断传唔到，终于传到之后，跟住俾出他大幅压低我嘅推荐度，原因就系佢觉得以为呢嚿嘢系 spam， 你不断咁传删，咁啊呢个系一个 spam 嘅其中一个特性嚟。 唔系间唔中嘅，即系有时即系 惊你出现啲咁嘅情况，我哋订咗一大堆。传到一半或者是传咗出嚟或者 test 嗰类嘢， 需要 ban 你，暂时需要 ban 你咯。 啊，唔系需要 ban 我嘅， 唔系咩？ 我嘅情况就只系压足及啫，唔系需要 ban。 因为嗱，顺便讲埋啦，头先我提到东云海啦，咁就东云海咧，佢嗰个主 account 咧就俾人需要 ban 咗，就唔知咩原因，咁咧佢搞开个副 account， 不过咧从我睇推荐嚟讲，似乎应该解封咗啦，因为需要 ban 其实要解封其实系有办法嘅。咁 其实随时间就会呢个状态随时会消失。 好似话系。阿东云海讲法就系话，你不断去 retweet 佢啲文，再 retweet 嘅话咧，只要个数量够多，就会更快解封。咁我所见到就应该解封咗噶啦。咁亦都 我觉得呢个系以我嘅研究系唔关事嘅，比较大系嗱，要么佢真系咁样以为，要么其实系讲大话。不过就唔推测啦，算啦。 我觉得佢以为居多，因为讲真就系佢大姐嘅retweet 数从来唔需要做呢咁嘅嘢。 因为以 retweet 对抗 shadow ban， 有咁嘅讲法，但系唔系话因为 retweet 会令到 shadow ban 发啲完或者成，因为 retweet 系接近系强制显示喺你个 timeline 上面嘅。如果系你 follow 咗 retweet 嗰人嘅话，佢系讲紧呢一样嘢，即系讲，但就唔系话令佢发啲冇花成，可能系佢自己误解咗咯。 误解咗咯。 好多，因为的确画师上面就成日都有噶啦，俾人 shadow ban 嗰时话，哎呀，我又俾人 shadow ban 啦，大家帮手 retweet 啦，嗰啲嘢系咁嘅，但系就唔系话佢retweet 对佢有咩影响，真正对佢有解封有影响嘅系你唔好发咁多嘢，或者系唔好犯佢，其实佢哋犯咗佢某啲条例，冇讲出嚟嘅条例，犯得太多佢就会 ban， 所以佢就会 shadow ban 或者压足级啊之类之类嘅嘢。 不过至少我而家睇一刻嚟讲，似乎啊。唔敢肯定就似乎解封咗啦，因为至少我个推荐度见翻佢伊华姐嘅推文啦。好啦，翻转头啦。 咁啊 ，Nico 老人咧，作为一个老人，作为一个 Nico 老人，大家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嘅身份？以前系 Nico 嘅歌手嚟噶啦，三毛猫 又嚟啦，三毛猫姐你又嚟啦， 佢又搞事了。今次主要都系佢搞事啦吓， 系，不过都佢搞事。 你从来唔试过关几人真开心。 首先佢改个咁 Q 普通嘅名字，本身嗱，你可以话系当年嘅错啦，咁样咁，但系你改咗就改咗啦。你虽然佢，所以点解佢去到中文版嗰时候就唔叫三毛猫，我哋叫佢叫翻个三毛猫，因为佢系 咪夫 啊，应该点？我唔知嗰个字应该点读啊，即系咪夫猫，你真系咁啊，真系好好独特嘅，或者咁难读嘅名咧，冇乜人讲出嚟啊。咁啊，佢呢度佢个名搞会搞到佢好多嘢咧冇可辨识性。咁佢之前一度用紧嘅影视贴，佢就话要改。即系VTuber 会有啲专用自己嘅 tag 啊，去分类啊，主要系以前就一个嘅，就净系佢自己嘅名啦。咁有时有啲咧就会话live 系呢个 ，game 系呢个，唱歌系呢个，画图系呢个。而家通常俾咁样分到几多个啊嘛。咁佢咧，佢原本用紧嘅，佢将佢 live 嗰个咧就改咗做 Lekoko Live 嘅评价名啦。问题就系、是、你都谂到啦，猫子啊！你咁 Q 普通嘅名，梗系好容易撞啊嘛！人哋已经撞咗，人哋已经用紧嘅，佢系有少少着巢鸠占嘅意味咯。人哋势力大啊嘛，即系一个唔出名、冇乜人识嘅 VTuber 就已经用紧呢个 tag 噶啦。咁佢咁样着巢鸠占，嗱先讲，任何人选择佢自己呢类型嘅 tag 嘅时，100%你最少最少最少，你喺 Twitter 上面搜一次啊，等于即系等我成日都叫啲人啊。你想改公司名之前，你喺 Google 搜一次先，你睇出啲咩结果出嚟先？即系大佬，有啲同人作者，我由廿年前我套咗到耳坠啊，雨生有个同人字作者叫雨，即系条嗰啲雨啊，你叫我点揾呢啲嘢啊，大佬 ？OK， 即系你三毛猫，你就咁叫 Miguelico， 喂，通街都系、啊，几时揾到你啊？即系。咁一样嘅情况啦，咁佢而家撞就撞咗，但系佢咁嘅情况就会变咗大合晒啦。因为如果咁嘅情况系允许出现嘅话，而冇咩冇出到事嘅话，最终呢个 tag 就会俾佢占据咗。因为人哋一个好似得9K 订阅数，嗱先讲唔少啦，其实就你上百万、哦，即系你咁样大合晒、哦，咁佢明知啊，肯定系明知嘅，你唔可能唔小心嘅，冇可能唔小心嘅。即系咁就可以有少少嫌上咯，不过就呢方面就 100% 佢错啦。咁啊调翻转，受害者因祸得福，因为咁咧，本来只系得9K 嘅订阅数，上咗55K， 暴增咗6倍，算系因祸得福啦。少少对佢又唔可以叫补偿嘅，咁即系坐拥失马焉知非福咯，有少少。咁啊， 跟住就 咁，今个礼拜最大嘅 VTuber 相关新闻，当然唔系呢单八卦啦。 妖，佢而家唔好讲，再讲落去我又踩佢。 就系呢个阿姑啊，即系又不冇叫又不要啦，即系 又真系黑料黑把。 至此 ，Hololive 咁多期生，每期都最少唔见一件。咁啊，阿姑啊，佢就宣布毕业啦。咁啊，系非常之得意啦。我。听到全世界喺度地狱哀嚎啦，咁啊，其中一样可以证明呢嚿嘢并不是长期规划嘅嘢，就系佢嘅相关嘢全部系腰斩式终止。 哇，咁大镬！ 之前就恋爱 game 啊，会出续作噶嘛，续作直接唔终止开发。你谂一谂到，如果你系神早知嘅，其实唔使神好多早知噶。因为佢开发，佢话出第二毒嗰只嗰阵时，其实系半年前嘅咋，你都知呢啲游戏开发周期其实唔系好长嘅啫嘛。你咁样都第一等唔到佢出埋先，第二又唔可以早少少话佢听，喂，我要毕业啦，你唔好乱嚟啦你。所以应该系突然嘅，未至于话到反台不认人咁啊，但系都应该系几急型嘅。根据官方嘅讲法就系方向分歧，好明显有嘢倾唔埋烂啦。即系佢所即系呢啲系官方文字翻译，就再翻译做人类语言，就系倾唔埋啦，有嘢倾唔埋啦，而且系非常严重嘅嘢倾唔埋啦，可能系版权钱钱系主要系分配之如此类嘅问题。即系如果系话呢啲人生规划啊嗰类嘢咧，你唔会半年都等唔到嘅，肯定系有啲好严重嘅嘢，要么就系突然间爆出嚟，即系之前一路都讲，都喺度倾啦，以为倾得埋啦，最终都系拍台走人。咁 YouTube 界呢个新闻，呢个事 其实真系唔系好罕见嘅，只不过系咁大嘅毕业点都要提一提，咁解嘅啫。咁啊，即系反正我即系我唔系 fans， 咁我就都几突然嘅。咁啊， 好啦，跟住讲下啲 冇乜关系嘅，纯粹系高科技嘅八卦。咁一直以来从来都系风头捻几多 mus， 咁又就告够多媒体联盟话佢，因为佢集体底就系佢哋 X 出咗好多广告。 嗱，而家系挂喺度，未真系正式噶，只系睇紧会唔会真系告呢个包括 GARM 嘅之内嘅嗰类型嘅公司，就最简单讲就系排挤佢嗰啲咯。 咁佢老咁佢老人家间唔做，得闲冇嘢做就玩鸠嘢噶啦，都唔系第一日新闻。 首先呢类型嘅联盟咧，其实就好常见嘅。我又真系好少听佢哋会俾人告嘅。我即刻谂到嘅就系、是、新居棉嗰、那个，即系优质棉花联盟。总之就系会抵制某啲血汗棉花，包括但不限于新居棉。佢话呢啲行为会唔会造成不公平竞争？佢而家喺度研究紧。你话系又好似又他妈的好似系、哦，但系如果你咁样都算系嘅话，咁你好多行为都唔可以再讲啦。即系等于我之前都有人讲嘅，但系冇咁多啦。啲咩黄色经济圈啊嗰啲嘢，其实乜色经济圈呢样嘢咧，或者系乜经济圈呢样嘢咧，唔系我哋发明噶。发明嗰个咧，其实系共产党。我算啦，唔敢冇扯咁远啦。 讨论呢啲嘢。 咁就係咁样去做一个联合嘅抵制，会唔会造成一个不公平竞争啦，佢係研究緊。虽然我觉得係研究员你都係会缩㗎啦，除非佢諗住判咗就係、是、赔律师费赔堂费再赔埋赔埋俾我，甚至可能要赔罚款，咁你咪告囉。我係律师团就大佬唔好玩我哋啦，即係冇几乎冇胜算嘅嘢输咗，你系咪唔能怪我先？即係大家无家得多咗咁 Q 多工作，然后仲系接近必输嘅嘢。咁啊，等于我哋知之前我哋讲，我哋冇讲过啦，无线走去告唔记得边个西定 Facebook 嘅业啊，话佢造成佢损失乜乜七，好似真系入咗啊嘛。但系呢个系香港嚟㗎嘛，大佬。即系香港先入得到嘅啫嘛，你其他地方，即系甚至香港唔系 TVB， 你系嗰啲其他嗰啲，即系。 算啦，我觉得佢老人家 嘴炮咯， 佢鸠噏，佢鸠，即系你对 Elon Musk 嘅鸠噏，你太认真就输噶啦。佢国教因为讲完上诉，你话唐永琪啊嘛，啲嘢系嗱咁讲翻嗱咁讲下啦，就 X 有新功能啦。咁其实佢咁咧，入最近 唔肯定系咪而家先出现噶？ 琴日 而家先见到， 大约系寻日之后前呢样日咧。应该早两日出现嘅，首先就系咩？你揿啲长文系咩？叫相关贴文，即系话揿咗之后咧，佢要帮佢 search 类似嘅推文。 相关贴文就有好耐噶啦， 但系咧今次多咗一句咧，就系佢会将回复排序，就系最相关、最近期内最多人喜欢，咁咧就即系排序嘅。咁咩？ 咪即系抄 Facebook 旧咯，仲要抄我十足十一，啲改变都冇。 妖，讲真，大家抄，我觉得冇所谓，抄还抄咯。 Twitter 抄 Facebook 咧，真系唔关 Elon Musk 事噶。 呢、这个因为佢因为其实咧，日本方面就之前已经嘈咗好耐，就系话好多写住 I 八文嘅人喺度啲 retweet 上司就俾人呃流量嘅，就喺你啲有红嘅文里面咧就出大啲嘢， 博你点落去嘛？ 系啊，呃你点落去嘛？ 你点入去个人页面之后会见到可能会有啲 link， 唔知道你唔小心啊，定系博你好奇啦，定乜嘢？总之咁样去鱼拥散网咁去博啊嘛。即系因为佢 咁，日本人就已经嘈咗好耐噶啦，就成日话喺度对付佢，我心谂。你为咗呢啲嘢阿知阿咗，即系证明到你好捻幸福，你未见到 Facebook 啲嘢。 佢系呢类型嘅嘢，其实Twitter 其实系都改咗好几次噶啦。即系以前咧就纯 timeline 啦，后屘咧就多咗个隐藏功能，有自动隐藏嘅，都有发 tweet 嗰个可以主动隐藏。然后佢强化咗个隐藏功能，即系佢真隐藏之后系真系隐藏嘅，你要揿翻佢出嚟嘅。即系之前嘅情况系佢系隐藏咗，但系佢会话你听有个隐藏咗嘅喺度。咁通常啲人就顺手揿埋落去开翻噶嘛，因为你唔知所谓隐藏咗到底系咩意思啊嘛。而家就话咧，个隐藏有两种，而家讲到明呢个可能系废话，呢个可能系垃圾信息。因为之前是如果你是发超嗰个人的隐藏，即是出主咁样楼主咁样理解啦，佢发出嚟嘅话咧，就有机会是唔顺眼嘅。即系我都有时我都会咁样做嘅，主要系啲五毛啦吓，啲五毛嚟闹事嘅，侮辱啲先人嘅，呢啲我就会落手嘅。除咗呢样之外，我就算系啲五毛嚟闹事，我都唔理佢嘅。即系对五毛最好嘅嘢，其实你就系唔好理佢，冇捻理佢。但我见有啲人真系同佢嘈起嚟啊，你哋唔好鸠理佢啦，人哋自由战士嚟噶，你理佢做乜嘢咧？ 闹鸠佢。 大家知咩叫自由战士？ 我唔准你， 即系喺监狱入边帮中共做网络打手，去争取减刑，所以叫做自由战士，为自由而战。人哋真真正正为佢自己个人嘅自由而战。 就叫自由战士了。即系同啲自由战士嘈有乜意思啊？即系 我乜嘈多鬼鱼？唔系呢样嘢，我即系我唔讨论啦。 O K 啦， 咁但系佢而家就加咗呢个功能，就叫做减低咗嗰啲。其实佢主要对付嗰啲咩 iPad 文，佢叫 reach 丧尸，因为 I 流量嘅。咁呢样嘢其实咧，日本就嘈咗好耐啦。咁我而家都就叫做咩？起码一样就系你唔会碌，你起码就系碌咗嘢碌。因为其实咧有啲唔同嘅，佢呢个排系叫排序，而 Facebook 嗰只其实唔系排序，直情咩？隐藏嚟，嗰啲 MR 你就隐藏咗，你揿个要揿所显示所有佢先会显示出嚟嘅，佢咧就纯粹排咗啫。 新呢个比较接近似系纯粹系个咩咯？因为尤其是嗰啲特别多人 retweet 留言嗰啲咧，即系如果我哋呢啲你数埋有冇人留言都系个问题，多起嚟了不起都系十个二十个，都好啦，十零个咧，啲人都未必睇晒噶啦，有时可能睇头三四个就算噶啦。即系有啲系几百个、几千个人留言嘅，我唔知入边有几多系啲 spam 啦。就算你去咗 spam 都好啦，应该都有好几好多，有几多人会睇晒先。咁所以佢会将啲嘢掟咗上去。虽然呢种咁嘅排列方式，我一路都好有意见，会有啲先来者效应，即系大家都净系睇最上边嗰啲啊嘛，最热门嗰啲去睇，下边嗰啲冇人理。即系所以我系喺 YouTube 入边咧，我系唔会即系 Facebook 唔用啦。喺 YouTube 入边我。基本上唔会喺超过300个人留言嘅嘢上面留言，你留嚟都冇任何意思，唔会有人见到啊！得啲好捻得闲嘅人先会见到，有几大意思啦？虽然都有时都会有时真系非常不吐不快，都好，我会喺上面留言。虽然更加多就会直接喺 Twitter 上面 keep 完佢之后加句嘢落去，咁样先俾人见到啊嘛，大佬！你留个嘢丢落太空，丢落虚空入边。 嗰句啦，我成日我真系从来嗰句就系。X 就 X 而家情况依然系好过其他 SMS 好多，尤其是当 Google 更好捻离谱嘅时候 ，X 你系叫做咩？梗系天国嚟噶啦 ！X 你即系日本人，你冇有句日本人，你见识下其他 SMS 先话 X 做得差啦。你而家享受紧 X 嘅言论自由系好开心噶啦。佢又喂大佬莫名其妙地佢可以喺 Facebook 莫名其妙禁你卅日嘅。DOX 最多 stay ban 你仲想点啊？ 我只能讲就系同 Facebook 比烂咧，即系同老麦斗好食系冇咩分别嘅咋，大佬冇太大意义嘅咋。 唔系、老麦系好食噶，系啊更难食嘅嘢噶，老麦已经好食嗰批嚟噶啦，你唔好讲佢嗰位咁嘅嘢啊！而家老麦系算做咩啊 ？OK 唔错，好食嗰只嚟噶啦，硬难食嘅仲有啊，系因为啲人谈老麦好食，谈老麦啲嘢好难食啊，话老麦只妈难食啊，狗啊垃圾嚟噶，跟住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未食过真正嘅垃圾啊！真垃圾，你见识过先话先，你怪咗老麦啲嘢，哇唔错喎，食得落喎，价钱同埋就系、是、呢、这个价钱仲想点啫？屌你！ 老麦好唔好食喺好多年前已经唔关我事噶啦 ，OK？ 但系就系、是、你唔好话，你唔好谈老麦难食，硬难食嘅仲有，咦仲有贵过老麦嘅。好啦，呢、这个唔讨论啦。好啦，继续讲翻我有一个老朋友 Intel 啦， 跟进啦咁啊， 跟进啦 Intel 啲嘢，唉。 上次我哋就讲到佢就话会延长呢个盒装补修，咁啲人梗系屌啦。喂，我哋散装嘅唔系 Intel 做噶，佢系冇事噶。咁终于佢之前话直情唔会延长，唔会改咩啊？咁啊，又再贵多少少，即系咁啊就话 OK， 我而家连个散装盒装都照换都验收啦，走话全部都验收都延长到五年啦，咁样。数系咪足够咧？呢件事啊，好有可能会入咗呢个 PD 时刻噶 ，Pentium D 时刻 ，Intel 嘅 Pentium D 时刻，各种问题搞到佢出问题啦，然后中间卡 Q 住，甚至俾 AMD 喺性能上面系直接正面地输咗俾人。其实Intel 嘅市占率已经系呢两年跌得好紧要噶啦，其实已经系即系而家七成几，好似七冇几添啊，甚至之前系八成嘅，咁。唔料谂到啦，13、14出嚟出奇全校超。虽然超完之后个性能叫做同 AMD 打个有来有回，都系有来有回嘅咋，即系因为佢哋唔同代更新代时间错开咗，所以先咁样有来有回啦。咁而家你13、14出咗咁嘅问题之后，除非你话我听你15代有会同而家 Luca Link 又系同当年一样用呢、这个mobile 版嘅 CPU 个架构救翻你桌上版嘅嘢，起码你可以再上演一次。如果唔系就会出现 Pentium D 个时光。Pentium D 最尾嗰阵时俾人嫌到黐筋，虽然佢市占率依然因为惯性所以系最大嘅，一度跌到同 AMD 五开接近，即系佢会唔会再次咁嘅情况，就视乎佢有几耐解决咗呢个问题，同埋呢个问题系咪根本性。 因为佢而家呢个问题根本性就系因为佢个制程落后咗人几年。你就系等于福建车人攞架旧车同人搏嘅话，你咪唯有谷到尽咯，性能全靠超咯。你超到而家呢个缩缸同佢出厂超频有几大影响，几大关系咧？你话冇关系，我切都唔信噶啦，系咪先？所以佢而家往后解决唔到呢个问题。解决唔到个根本问题啊！唔系讲紧而家呢个问题，因为新嘅你只要保守啲，或者系改进你嘅工艺，甚至如果都真系因为佢嘅电压问题，或者系涂层问题嘅话，其实可以解决嘅技术问题啊嘛。咁如果咁就冇问题，但系我觉得佢根本问题就系佢超到个窿，先会令到原本只系一个不稳定因素，少数嘅不稳定因素变咗咁严重。点解 I5 I3 冇乜人提？唔系佢嘅涂层冇问题，系佢唔热。咁你出厂咁超快嘅 CPU 唔热有鬼料？ 咁你冇办法噶喎，呢个年头你 Intel 你对佢就已经系相对好超嘛。如果你唔好，你可能唔超频，你买 Intel 做咩啫？买 AMD 出？ 唔系，系佢出厂超频呢个问题。不过呢个就应该冇乜机会讲啦，呢啲技术嘢， 啲咁技术窄嘅嘢， 难以保证，唔开支票，但系算啦，但系总之就系、是，因为当年就已经曾经反映过啦 ，OK， 翻翻嚟，咁总之佢而家又再褪多一步，咁会唔会最终褪到佢全面回收咧？可能性唔大，但系不能排除，佢当初讲到咁硬，你而家咪见佢一步一步褪，即系依然系一句冇钱嘅500X3D， 有钱嘅700X3D。等得嘅9800X3D， 虽然 AMD 新 CPU 出咗，但系冇乜特别，所以唔提啦。但系保证呢个9800X3D 出完之后，肯定喺游戏方面吊打全世界。即系而家用7800都可以吊打人哋，即系 OK 啦咁样吓。 咁好啦，咁就讲下啲真系时事性新闻，就系、是、我哋个乡下日本。咁咧喺8月8日，咁咧九州宫崎对外咧就地海沟地震，就6级7级， 唔系好严重嘅， 唔系好严重嘅。咁就我 check 咁咧，我 嗰次最强系五弱啫嘛。 六几，即系你会见到啲雪。 唔系啊，那个尼克德就六几啊，但系最到我讲嘅烈度啊，最高烈度啊，唔系好高，因为佢唔系喺陆地上面噶嘛， 咁 咧上面噶嘛。 新干线同埋九州火车停驶，但系咧根据我 check 过而家嘅天线就开翻啦，因为佢当时停驶纯粹就咩？检查有问题，因为惊住又冧山泥咁样啦，即系好似九州大地震咁样冧成条路轨冧咗个仆街啦。咁检查过咧，就8月18日又停止运行，但系咧基本上而家就大致上咧就开翻噶啦，就安全问题。 系安全起见啫， 安全起见啫。咁咧佢而家所谓检查车辆啊，嗰啲延晒就叫做咩？定期检查，即系我而家 check 紧九州 嚟之 运系啦。咁咧重点就唔系呢个，就系日本嗰班专家就调查喺日本南海海沟啊。海槽啊，就地震就调查，就会唔会有发大地震？咁咧，佢就出经过两个钟头调查之后，两个钟头咧就确定咗就系巨大地震就注意啫，即系唔系最严重嘅啫，因为佢最严重嘅叫巨大地震警戒。咁咧，佢一就中级就巨大地震注意，咁咧就叫啲九州南部、四国南部、大阪楼下啦、和歌山嗰大地带、东海道一带就要注意，因为会有可能有7级以上嘅地震，就叫佢买定晒水啊嗰啲咁嘅嘢。咁结果搞到成个太平洋沿岸日本地区咧，啲水俾人抢到贵晒，啲人就走去扑晒嘢出嚟。好啦，咁咧即系24小时后啦，即系24小时咧。咁喺最初佢预计会地震地方冇事，反而就系咩咧？神奈川县对外海嘅咧就有个5级地震。根据我喺日本朋友嚟讲，就话稍微摇晃，收到警告就冇乜感觉。 以我所认知，唔系同一个板块线。 跟住咧，再一次，即系再隔一段时间，就8月10日啦，就喺奥珀切克海对南部，就已经系仲远嘅呢个位置，去到去咩华泰，即系富叶岛附对出个位置嘅。咁咧，最接近嘅北海道以北沿岸都系得2级啫，基本上冇影响嘅。咁就。暂时到我而家录咁样一刻，我一路 check 住日本嘅 X 咧，都冇再收到新嘅地震。咁我觉得咧就应该就虚惊一场嘅啫。 未至于就因为而家佢个所谓嘅巨大地震注意啦吓，其实系地震预要讲翻个地震预测。地震预测又分咗三种，一种叫长期预测，即系嗰啲跳票咗30年嘅关东大地震，就属于呢种长期预测。即系最惨就系你跳票跳得越耐， 佢真係嚟嗰陣時，即係喺科學上咧，佢終究會嚟嘅，唔係嗰間統計學上嗰種啊，即係佢係有個咁嘅能量蓄勢喺度，始終都會彈出嚟嘅，用咩形式，用有幾強係呢個問題嘅啫，即係。但系而家呢个讲嘅系一个中期预报，即系咧就可能系甚至可能系去到三五年都有机会嘅，几个月到几年。 但系今次、那个、 即真系唔知几时嘅、 嗯。但系今次嗰个就系超短期预报，即系季拜内。 唔系，仲有一种叫做临阵警告， 嗯、 即系系讲紧72小时之内，喺几日之内就会嚟地震。呢一嚿咧，基本上冇乜人够胆发嘅，因为你真系发嘅话咧，你成个国家会。停咗几日唔做嘅，之前中国海城地震好似试过嘅，但人哋真系预测，因为地震其实系预测到嘅，不过系太多不住嗰个确定因素，太多啲估唔到嘅部分，即系但系你大致上其实你估到嘅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直接发布的话咧，对经济影响就太大啦。 同埋就系冇，同埋就系地震呢样嘢，从来我形容地震就咩食神嗰个讲法就系咩，俾你估到就唔系食神啦。嗰只理论嚟嘅， 其实估到嘅， 但 问题就系撑几远、 我讲法，但系喺历史上系嗱，由英国由神户大地震去到而家嘅，有边一次地震系你嘅警告而即系发生咗出嚟啊？次次都系咩？嘣，震完 海城地震 系咯，一次 有啊， 一次咁大爆咯， 唔止一次。不过佢系撞彩嘅，呢系呢个问题。 撞彩，即系讲就系你咁。 现代好少会就地震发临阵警告嘅原因，一嚟就对经济有巨大影响，二嚟你都唔系真系好准嘅。你有三四成把握，你发唔发啦？ 三四 你有六七成把握，你发唔发啦？ 唔系 六七成可能会发噶。 六七成，三四成你都三四成都三四成都未必有事。咁因为有其实系有人讲嘅就系、是，其实今次嘅命今次食嗰个机率系得0.5% 嘅啫。有人统计过，即系有啲人研究过就咧、是，今次嘅今次个大地震会劲过上，即系会劲会更劲一次啊！去到八级嘅嘢咧，得0.5%。咁0.5%，咁所以咪要注意咯，即系小心啲，即系啊，咁你咪买啲水摆定喺度，跟住你屋企马桶搵啲水包搵啲水袋塞住佢，唔好惊逆流，系咁噶啦。 理论上，其实大部分准备咧，你平时要做嘅。你住喺日本的话，即系你住喺地震大国家嘅话，系要做嘅。正常系你都系要做，不过而家就提你正常要做呢啲嘢噶，系咁啊。佢唔系临阵警告嚟，呢个系中期警告嚟嘅，呢个系一个。唔可以叫短期警告嚟噶，短期警告基本上佢要有翻咁上下把握，佢先会定出嚟。 所以佢咪注意咯，佢有三个。 通常所以通常系会发咗就会真系出嘅几率系好高噶，佢先敢胆发。佢内部好多时都会有噶，内部自己有临阵警告，然后你好多时大地震咧，你都会发现揾翻之前咧，其实佢内部啊啲地震局啊嗰啲嘢咧系有自己临阵警告噶，但系嗰啲嘢太过唔可靠了。你唔可以靠嗰啲就可以叫啲人疏散啊，成嗰啲嘢。林郑经过啲人要疏散嘅，即系。 但系佢为三种咯，最高级嗰种就是警告，其次就是注意，而家注意啫，再低级咧就冇事，大家就小心啲算啦。咁佢而家系中级嗰种注意，咁至少而家72小时啦，因为佢八号嘅，咁而家就10秒即四日啦。咁暂时讲，我而家一路呢几日我系一路跟住X 嗰、那个新闻，因为 X 最好噶啦。总之喺新闻，总之咧有个新闻时候咧，有咩突发新闻时候咧，佢可以以数秒计话俾你知全球知道晒。咁佢而家冇事，咁我暂时冇事啦。咁又计开几多场，咁又买咗。咁虽然有啲新闻，有啲人话啲水俾人啲樽装水俾人抢咗冇晒，但系开几多场咪冇所谓啦。呢啲嘢 钱财身外物啦，大佬 系咯，咁又 OK 啦。我冇呢样又好嘅，即系叫做即系松口气咯。 不过我再提醒一次，这个是一个中期警告。虽然对很多人来说，一个中期警告已经不知道怎么算了。因为如果你说我差二小时都有两事，那我抌低晒所有嘢，即刻开始准备都好啦。但是如果你说听我、其实几个月甚至一年半左右都有机会的。那我怎么注意啊？我没理由警戒成年的。 没玩啊。 即是这个才是最啊，所以他很少会发中期警告的。通常在内部地震局内部会发的啫。通常外面呢即是很少人知的。明白啊，很少外面会留意。其实他又不是隐瞒这个信息啊。即係雖然某啲國家會隱瞞啦，畢竟就係如果呢嚿嘢發俾大家知道，尤其是無知市民咧，咁你點算啊？喂，我就係話咧，我呢個3到6個月之內咧，有可能發生5級以上嘅地震， 同废话簿好大分别啫，其实 系废话嚟噶。 你就当佢系真嘅话咧，你就真系会濑嘢噶啦。个啊呢个亦都点解有啲地震嚟到之前系从来冇发过任何预警，但系其实内部你调翻转揾翻都系有，其实有晒所有嘢噶。佢度喺度研究紧，有啲甚至系林振景嗰度差少少就发咗出嚟噶啦。包括我哋最知名嘅唐山大地震都系咁样噶。其实个林振景，我记得佢有六项指标啊，有五项已经达标啦，仲有一项达唔到标。就喺前一日都差少少喺下面低空，你个标准低空飞过，问题你个标准你人定㗎嘛，你根本就唔知系咪真系准㗎嘛。即是如果你当初 set 个标准真系差少少呢，唐山大地震个临阵警告即系差二小时会地震嗰个警告就已经发出去㗎啦。所以呢啲系真系差少少㗎咋。即系科学就系不断令到你嗰个少少不断地改进呢样嘢囉。所以啲啊，咁啊睇一睇啊，既然系到呢啲咁技术性嘅嘢，我连台湾都有人走咩啊？因为理论上嗰条板界线啊，的确有机会会搞到台湾嘅，不过机会又细咗啲啦，而且就系睇个地方啦。 唔系，始终地震太有难测地震，即系关就系有啲地震就 唔一样， 系咯，太难测，你好难讲，所以叫做。今次叫有惊无险啦，所以之后不过讲真，日本嘅地震咧，平均就系每5至10年有镬劲嘅。咁 啱啱睇咗两次嘅海城地震，就系点解会咁成功预测？因为佢系一大震主震前面系有几个小震，密集嘅小震，好细嘅啫。但系呢样嘢就俾人捕捉到呢个信号，就系可能即系等于你当你手弹手指之前啊，当你掹到尽嗰阵时候，你的手会震噶嘛？嗰啲信号啊。 但系呢啲咁嘅好即系叫好彩咯， 即系佢系太多不确定性啦，太多不确定性了，对人嚟讲太多不确定性啦，即系好多都系只能时候好明嘅，但系时候好明得多，你就可以用经过统计学之后去估到一个某嘅机会率咯。 咁 所以啱啱我觉得点解个 percent 系点样走出嚟？ 咪所以 咯， 我觉得即系老话一句啦，一个坏咗钟，每日都要准两次啊。 总之地震唔关我哋香港事，亦都唔关英国事，呢两个地方都唔系地震带。 系啦，咁但系问题日本都几，但系就担，不过日本都冇得担心噶啦，因为系对我嚟讲又因为宫崎地震咧，我 check 我睇过，其实佢话都算系几严重嘅，因为佢都有成50 cm 嘅海啸，算系严，算系几坚嘅，因为其实如果其实应该咁讲啦， 50 cm 好严重噶啦， 系严重嚟噶，所以其实咧唔系小震嚟噶， 30 cm 就已经足够冲你落地噶啦， 其实佢唔系小震嚟噶， 够冲你走啊直接， 但至少就系我喺网上睇到嘅所嘅灾情就系咩啊，冧书架冧咗。你啲模型冧咗落地，系咁样嘅啫，暂时。 系呢个通常运转嚟噶啦。 但其他就暂时。 我系有 friend 啊，15号要飞去日本，佢飞东京咋，就喺度，哎呀，点算啊？点算？我谂紧。 嗱，题外话，仲有因为佢地震咧，所以咧日本啲火车停晒嘅，搞到咧就咩？有啲人买火车旅行嗰啲咧，就哇头都痛埋啦。即系一停咗，因为佢见佢一时成停咗成。 连锁啊嘛呢啲。 停咗几日啊，停咗，搞到啲人头都痕埋嘅，不过又 OK 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又话咗好长，因为今日好多新闻咯。 所以到我哋好耐冇试过斩开两次啦。 系咯，咁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